调度中质量的可交换性。对于一个调度 S 来说，假设质量 M 和 IA， 这里的 M 小于 A， 分别是所有事物 TI 和 TJ 的两条连续的读写质量。如果 M 和 IA 分别访问不同的数值项，自交换 M 和 IA 的顺序不会影响调度中任何质量的结果。如果 M 和 IA 访问相同的数值项，那么两者的顺序就不能随便交换。